组，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一个作为文化汉奸遭到了起诉的著名女演员，就是李香兰。然而审判时才发现，李香兰根本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最终被无罪释放。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出生在中国沈阳，其父是满铁的高级职员。说起来，当时的满铁和关东军都势力极大，这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家庭。然而山口淑子虽然从血统上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却是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女子。她能够讲流利的中文，不是训练的结果，而是因为她就是曾经把中文作为母语来使用的。直到日本战败，李香兰好像也只很少回过几次日本，还是作为满应艺人返回的，其中第一次还受到了日本警察的侮辱。这件事后面还会提到。李香兰内心中对中国的感想究竟怎样，我们没人知道。然而一个人对于自己出生乃至小时候成长的土地，多少应该是有一份感情才是。李香兰上小学时就开始进入演艺生涯，最初是在广播电台。三宅先生回忆，有一次全校学生都被要求到操场上听电台的唱歌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李香兰以中国人的身份做的，内容好像是飞到空中的鱼，歌声很好听，歌词也很有趣，唱完以后大家一起鼓掌。学校让大家都来听电台里李香兰的节目，有炫耀自己学校出了这种优秀的学生的含义，李香兰也就这样出名了。然而三宅先生讲让李香兰从事演艺生涯，他的父亲并不是很情愿。李香兰的父亲是一个亲华派的日本人，对满铁在中国的侵略行为 并不支持，因此他在元宝山事件中私通张作霖，被撤销了职务。因此他对让女儿去满铁控制的广播电台播音是不愿意的，他一度以山口淑子需要进修学业为名停止了他的唱歌生涯。他曾经到三宅先生家拜访，很高兴地说，可算是把那件事情摆脱了。那件事情指的就是让他女儿去电台唱歌。可是好景不长，后来李香兰还是继续为广播电台录节目，这是因为满铁当局当时认为他的歌很有听众，而李香兰这个中国女艺员的身份又很有利于改善日本在东北的形象。要知道，这个李香兰是不可能背叛日本的，而要是培养一个中国女演员，那可说不准。最后，后来的满映巨头满铁株式会社大员干破正彦亲自上门，山口家不敢拒绝这样的邀请。李香兰的名气越来越大，这时候三宅先生小学毕业，转到大连上中学，而山口淑子是到当时的北平上中学的。此后他没有再见过李香兰，直到日本战败以后回到日本。李香兰所在的学校是中日合校，由于娴熟的中文和他的歌声，他在学校中的中国朋友并不少。这一阶段也是日本吞并东三省，引发中国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的时刻。很快日军入侵热河，中国军队穿着草鞋从南方开来奋勇抵抗，这就是当时著名的长城抗战。中国同学纷纷参加到抗日运动中，有同学询问山口淑子的看法，李香兰的回答也许是真正的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他说，我希望站到北平的城墙上去，死在中国和日本双方的枪弹之下。当时的李香兰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说出这样的话能够感受到他的早熟和处于那个时代的无奈。此后李香兰回到东北，回到所谓的满洲国，加入新建的满映电影公司。这一年他17岁，就此开始了他长达7年的演员生涯。就在第二年，李香兰作为满洲国的女演员乘船随同满映的其他演员一起到日本访问，很少有人知道她其实是日本人。这也是她第一次回国。这次回国，李香兰因为和东宝映画合作演出《夜来香》一歌红透日本。可是李香兰回忆的第一次故国之行却是让她相当难堪和不堪回首的。原因在于李香兰所持的是日本护照，但她却穿着中国的旗袍。在经过海关时，日本负责再入国的警察官把李香兰叫出来严加训斥。不知道自己犯了怎样错误的李香兰非常惶恐，良久才明白这个警察官认为他身为上等的日本国民，却甘心穿着下等的中国服装侮辱了日本国民。这让相当了解中国文化并且心底单纯的山口淑子极为震惊，这才理解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已经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日本警察官要李香兰脱掉旗袍，立刻换上日本人的衣服。这时满映负责人员赶来，说明李香兰的身份是为了宣传日本在中国亲善的演员，才得作罢。这件事对李香兰刺激很深，他在《满映的木偶李香兰》一书当中就感叹道，日本人对亚洲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不平等是多么的露骨啊，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民族。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李香兰作为一个影星，其婚姻以及感情生活都是很为当时以及以后的人们所关注，关于她的种种传闻也广为流传。然而根据三宅先生所说，李香兰有一段感情生活是很少为外人所知的，那就是李香兰有过一个青梅竹马的伴侣，这个人就是日本满洲开拓团的调查员高木敬一。高木敬一，中国名高敬一，也是满铁职员子弟，比李香兰年龄要大一些，从小和李香兰交往很密切，关于两人的关系满铁内部颇有些人了解，亦有说曾经有过婚嫁之约，只是后来李香兰地位日高，而高木却被认为是危险分子，因此没能进一步发展。据说是干破正彦从中干预起到一定作用。干破是宪兵军官出身，在东京供职期间就因为曾经残忍虐杀左翼人士受到过舆论谴责，满映上下对他都是畏若虎狼，他出面干预，李香兰自然不敢继续和高木交往了。高木的所谓危险分子罪名源于他从事日本满洲开拓团调查员期间，反对日本政府巧取豪夺当地中国人的土地。他和李香兰的父亲关系较好，李香兰父亲比较亲华，并因此失去了满铁中的优越职位，只能做中文教师。所谓开拓团，就是日本将无地和少地的日本贫民运送到中国东北开垦农场，形成日本对东北统治的民族基础。按照日本政府的所谓政策，这种开拓团的土地要利用荒地开垦，或者从中国人手中按价赎买。而高木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实际上开拓团所做的就是把当地中国人赶走，抢占其土地而已。这样的行为连身为日本人的高木也不能接受，因此在报告中加以披露。高木的上级严令其将这部分内容删除，因为开拓团的时间要求很紧，强占中国人的土地是最便利快捷的做法。高木拒绝，于是成为了危险分子。1944年，李香兰参加满映与上海文化汉奸合拍歪曲林则徐事迹的电影《万事流芳》，自觉用中国人的名字做演员的生活虚伪而心力交瘁，决心退出满映。他当时曾经写信给高木，希望到东北以后和高木见面，但是此时高木已经死了，所以两人没能再见面。高木的死，满铁旧人回忆，是当地警察的一次误会。因为高木有一次出门身穿中国式的长衫，却按照日本拘留民的习惯携带手枪作为自卫武器，途中遇到日本警察，发现他携带手枪，误以为他是中国游击队员，就把他打死了。战后的李香兰受到了中国法庭的审判，由于他本人属于日本人，而且认为没有个人罪行，法庭宣判他释放。由于中国民众对李香兰扮演的一系列美化和献媚日本人的荧幕形象深恶痛绝，当时法庭大哗，纷纷要求重新审理。这时李香兰在法庭开始唱歌，唱的是他一贯流行的歌曲，一边唱一边流泪，一边向中国听审的群众鞠躬致歉。 法庭上的中国人最终为他所感动，同意饶恕放他回国。想想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国人的善良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难以寻找的了。回到日本的李香兰恢复了自己的日本姓氏，后来继续演过一些电影，并且参政，后来做到参议员、官房次官。在李香兰此后的生涯里，他始终不变地表达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厌恶，并期望中日能够友好。1972年，周恩来和田中角荣握手，中日重新建交的时候，李香兰以泪洗面。他说：“真是让人快乐的一天呢，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天。”2005年，他发表长文，劝诫日本首相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这也是他至今为止最后公开发表的文章。我们的确不知道李香兰对中国和日本到底是怎样的心态，然而也许真的如一些评论所说，他是一个被命运翻弄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普通女性而已。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作者萨苏先生在本书的正文之外，还写有外篇、前言、后记等文字，是对正文的史料补充、思考、探求、感触。接下来我们共同分享这些内容。土匪老关。早年我的两个姑姑在黑龙江罗北县莲花泡子插队，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却见过一个从那儿来的土匪。老关是知青点的编外人员，形象憨厚，个子矮矬，双手平时喜欢塞在袖子里，小眯缝眼儿，好斜眼看人。我见着他的时候自己还小，是他跟着技术员来北京采购机器，就借宿在我们家。听见家里大人说，这老关呐，人挺好，就是喜欢半夜起来遛弯喝酒。姑姑捎信提到过这事儿，让大伙儿特别奇怪，他就这毛病。上世纪70年代，他一个月挣60块钱，单身一人绝对是富户。可是一发工资先去买酒，1.5块一斤的地瓜烧30斤，一天得喝1斤酒，剩下每个月吃7斤粮食，熬粥，想喝了就来一碗，其他的喜欢食堂的下水之类他也不挑，加点菜帮子，加点酱油盐，顿顿吃的就满香。老关的正式工作是看长院，零下30-40度，别人形容撒尿得拿棍子随尿随敲，他呢裹一大棉袄能在野地里睡觉，安生得很。那时候老闹苏联特务，罗北在中苏边境上，一般的知青被当武装民兵训练，不时的团部派他们跟着一个武装部的干部去江边巡逻，其实就是趴在那儿看有没有越境特务，有时候还有演习。老关不知道啥关系，团部也让他去，还有一支短枪。知青们偷偷说，越到半夜老关的眼睛越贼亮贼亮的，这人邪。有一次正趴着呢，忽然砰的一声枪响，惊慌中有人发现老关正在吹枪口上的烟。大家都是空枪，他怎么有实弹呢？武装部的干部 很客气地跑过去正要问话，另一翼的女民兵班有人惊呼，细看，就在女民兵们旁边的榛子林里，摇摇晃晃地站起了一只豹子。那豹子步履僵硬，如同打摆子一样哆嗦着往前走，倒腾了不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此时对面的苏联边防站已经警铃大作，探照灯四射，闪光中隐约看见豹子的一只眼窝已经成了个黑窟窿，正往外淌血呢。事后有人说老关原来干过抗联，问到团部，团部说什么抗联呢，老关哪儿干过抗联，他说过他是土匪啊。可是忽然就有人来外调，听的意思是让老关证明一个大干部的历史问题。我那姑父是保卫干事，旁听，历史问题如何已经不记得了，就记得老关说抗联的战士好多不是战死的，是冻死的，鬼子飞机在上头飞不能点火呀，你一有烟讨伐队就跟上来，没子弹了打不起，快冻死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热，就开始扒衣裳抱树，嘴里嚷嚷热，那个时候啊怎么地都没救了，一个连16个死剩我一个，走到蘑菇头，有老乡给我一口袋生高粱米，告诉我军长死了，我把枪埋了往大林子里头走，就在林子里搭个马架子，那口袋高粱米吃了一冬，我种地自己种自己吃，有人来我就往深山里走，越走越深，军长说了打死不能当叛徒，那一天所有在场的人一夜未眠，都忘了自己是来看什么的。老关说的应该是真的，他当过通信员，认识于天放，早年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于天放视察农场，他一个敬礼就让于天放认了出来。那一天看长院的老关和原来的抗联六支队政委愣是谈了半宿，酒瓶子喝空了又去打。第二天于天放走的时候，老关没出来送，听说是让他跟着走，老关不干。第二天外调的人走的时候，红着眼睛的姑父试着问，哎，你不是抗联吗，干嘛人家说你是土匪啊，老关半晌不说话，板了脸转过身去看着天说，我没当叛徒，可我怕死，我把枪埋了，抗联没我这一号，军长说了怕死不当抗联。姑父说他没敢看老关的脸，刚进上世纪80年代老关就死了，因为这个原因老关到底是抗联还是土匪再也没人去弄清。老关是脑出血，刚刚6旬，人说是喝死的，他没留下半句遗言，只是早几年跟人说过，说他活到这个岁数算是白饶的了。老关说的军长大号汪雅臣，报号双龙，1941年战死在武昌县，老关在林子里种了6年的地。东北沦陷14年，老关没当过一天的亡国奴。这本书就敬献给这些